各位同学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第108节。无行于妻子，失礼于舅姑。这一段都是讲家庭之恶。家庭是人伦社会的根本。家如果出了问题，社会就不会安定，世界亦就失去和平。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，大多数家庭都有问题，所以社会动荡不安，天灾人祸，频率增加，灾害的程度加重了，原因都出在这些地方。我们再细心观察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我们从因上果上都明显地能看到，夫妻不和，在前面已经同各位讲咗好多，注解里面注得好好，待妻而和而敬，待子而严而正，呢啲系古时候唔单止系圣贤人嘅教诲，诸佛菩萨亦冇差别，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了。心行同性教完全相违背，不以礼待妻，则失畅徐之意。现在哪个懂礼？什么叫礼？礼失了了，这种是非常可悲的现象。古德教人德行的标准有五个层次：道德、仁义、礼。道失了之后还有德，德失了之后有仁，仁失了之后有义，义失了还有礼，礼如果再失埋，天下大乱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乱象，就是没有礼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各位如果细心去读这两千几年来历史，都有记载一个政权的建立5年之内 帝王一定会祭礼作乐。礼是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标准，大家都懂得，都能遵守，它是法道，恶是调心。人是凡夫，总有情绪，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用什么来调和音乐？所以礼和乐都是教学的落实，跟儒家不一样，儒家叫娱乐。从前在中国，种种艺术，好像戏剧、歌舞、音乐、美术，都是教学的工具。用而家的话来讲，高度艺术的教学，现代人不读圣贤书，对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，亦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整个社会的关系，对一切众生吉凶祸福，真实的因素，想世界安定和平，想人民幸福，是很难做得到的。跟住同你讲，不以道教子，则伤生育之因；不义不慈，总若无行。呢几句话，我哋而家读到，就是现前社会的写照。点挽救社会？点避免劫难？我哋读呢本书，先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嘅用心。佛陀嘅教诲散喺经论之中，必须读诵相当分量的经论，你还要能记得，还要能深解义趣，然后才能依教奉行，这是一件难事。感应篇回篇将儒释道三家的教诲都汇集在这一篇文章之中。纵观全篇大意，它字并不多， 唔到2000字，全文分成7个大段。第一段是总纲，第二段是示警，警告我哋，第三段讲善因善果，第四段讲恶因恶报。呢一段长，呢一段里面总共分成17小段，我哋而家读嘅系第15小段，家庭之恶。感应篇写得好啊，用咁短嘅文字，如释道三家重要嘅教诲，基本嘅伦理德行都喺里面。我哋睇底下嗰几句话，今之待妻者，刻薄寡恩，呢种系功利社会嘅意。现象待子者姑息太过，苛责太甚，好少了，姑息太过。后面结论两句话讲得好，己实无行，何以责妻子乎？呢两句话无穷嘅感慨。自己无行，你点能将妻子个仔教好？所以我哋读呢句会觉得莫大嘅悲哀。第二句，失礼于舅姑，注解里头亦讲得好，父是舅姑，就是心抱，怎样待他的公婆，舅是公，姑是婆，先生的父母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婆媳不和，没办法相处，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。圣人教我们父是舅姑，一如子是父母。现在讲不上了，现在个仔不懂孝顺父母，心抱怎会知道孝顺公婆？哪有这种道理的？父子不相容，母女不相容，现在是这种社会。人同人之间完全是利害，有利的时候彼此利用， 利失咗之后反目成仇。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家荡然无存啦。正是古人所讲的，富不富，子不子，家不家，国不国，大乱之势啊。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日同学生讲，世界已经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唔到。我哋諗下呢句话係真嘅唔係假嘅。乜嘢人有力量能教化一切众生回头是岸。佢回唔到头啦。佢向咩地方去，只好睁开双眼睇住佢向地狱去。佢唔係向天堂去，佢係向地狱去。诸佛菩萨睇到呢种情形亦无可奈何。只有等，等佢堕地狱，等佢喺地狱度受尽苦头，到边一日悔过，先能再教化佢。佢唔会悔过，佛菩萨对佢亦无可奈何。我哋呢一生得人身闻佛法，咁系大幸。生喺乱世，从经教里面仲懂得少少道理，人哋唔做，举世嘅人都唔做，我哋知道利害，知道得失，我哋要认真努力去做。真嘅能依教奉行，我将感应篇列喺教学七门功课里面嘅一门。我哋学佛嗰七种书唔读唔得。七种书里面四种系佛经。阿难问是佛吉凶经，阿弥陀经要解，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大乘无量寿经，总共四部经，另外三种了凡四分，感应篇、回篇、儒家的四书，我希望我们同学熟读这七种，我们在这一生就绝对不堕三恶道。不单只要熟读，而且要深解， 解得浅唔得，要解得深。认真依教奉行，份量太多，我哋嘅能力、时间都唔够，咁系少到唔再少得噶啦。呢七门功课，如果仲冇能力受持，你受持两种就好，经里面选一种。弥陀要解无量寿经行愿品，选一种就得了。再加感应篇，感应篇唔少得。感应篇从佛家观点上嚟讲，佢系戒律，佢系修心修身嘅根本基础。我哋要非常重视佢。往年我喺台北华藏图书馆，我要求同学攞佢做晚课。晚课完咗之后，感应篇读一次，对照自己嗰日一日嘅心行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佛陀教我哋，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哋转恶为善，嗰本书是善恶的标准，它不是佛教的，它是道教的。佛家教学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不分宗教。不分族类，只要符合佛家讲的法印，亦即是说佛家讲的原理原则，佛就承认它是诸佛如来的经典。佛的原则是什么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不是一尊佛，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就是三句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。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字字句句符不符合这个标准。完全符合，圆满咁符合，咁就係佛家同佢印证，就係佛经。我哋要将佢当做一切诸佛如来所讲嘅法，等量齐观，唔好有分别心去睇佢。世出世间的言性都从这个地方收起，在家同学学佛是从你家庭收起。换句话说，家庭之恶自 唔算多。从贪婪无厌，就助求直，到选子堕胎，行多隐僻呢一段，总共二十几句，唔到三十句。如果呢一段做唔到，你就唔系佛弟子。讲老实话，念佛念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亦唔会往生。这个是事实。为什么不会往生？经常讲得很明白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人住的？诸上善人俱为一处，你心行都不善，口念弥陀心唔善，喊破喉咙亦枉然。所以呢段文特别要注意，要认真求解，认真奉行。这段文字二十二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你说从哪里收起，就从这二十二句收起，先将你的家治好，然后先能学佛。这一部感应片，讲老实话，就是正业三福里头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的详细讲解。就是这四句经文的注解，我们要特别重视，否则的话，这一生修得再好，最多能得人天有漏的福报，殊胜的佛法功德利益绝对得不到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